在意，我把你当作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。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一说到王重阳的大名，大伙肯定第一个想起金庸笔下那个威震四海的重阳真人。在金庸小说的英雄排行榜上，王重阳可算是稳坐头把交椅的天下第一高手了。什么东邪西毒南帝北丐，通通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当年华山论剑的时候，王重阳一出手就技压群雄，把最厉害的武林秘籍九阴真经给抢到了手。那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王重阳这个人呢？他真的有盖世神功吗？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，华山论剑中天下第一的中神通，原来只是个芝麻大小的卖酒官。终南山下神秘莫测的活死人墓，其实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地窖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揭秘金庸小说人物原型之全真教主王重阳。在小说《神雕侠侣》中，写了王重阳和侠女林朝英的一段爱情故事，说这两个人都是武学奇才，又是俊男靓女的，本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可是他们太爱争强好胜，把每次约会都变成了武术大比拼，闹得不可开交，最后一赌气，竟然一个出家做了道士，一个住进了古墓，不再见人了。这历史上王重阳究竟是什么人呢？说起来，王重阳的名字也够多的。他本名叫王忠福，字允清，后来又改名叫王世雄，字威德。他入道之后道号重阳子，所以才有了王重阳这个响当当的名字。王重阳出生在宋末元初年间，据说这王重阳一出生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。民间传说里说，这王重阳的母亲怀了他24个月才把他生出来，整整两年呢。看来这孩子从小就带着仙气儿呢。王重阳的家在现如今陕西咸阳的一个小村子里，虽然穷乡僻壤的，但是他家却是当地数一数二的万元户。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的王重阳，自然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，从小就对他进行了良好的教育，指望着他有朝一日可以金榜题名，光宗耀祖。少年王重阳用现在的话说，那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帅哥啊，1米8的大个，浓眉大眼，不仅长得好看，而且能言善辩，很有自己的主见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祖上没这香火，王重阳参加了很多次科举考试，一直没有博得功名， 每次都是失败而归。落榜青年王重阳是怎样度过人生低潮期的？而他又是为什么选择弃文从武，成为武林高手的呢？要说这考试考不上功名，还真不是王重阳的水平不够，而是当时社会的原因。王重阳出生的时候是宋朝末年，等到他长大成人的时候，中原就已经变成了金人的天下。他们攻破了北京，建立政权之后，就把全国人民分成了四个等级，而汉人则被视为第三等人，在很多事情上都没有公平的权利。所以王重阳无论是学得多好，也不可能在朝廷里有什么作为。搞清楚了这件事以后，王重阳反而觉得这也没什么，既然学文不行，那就改练武吧。要说这王重阳也真是个人才，学了那么多年知乎者也，说改行咱就改行了，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什么蜻蜓点水飞檐走壁，王重阳都练得出神入化。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，王重阳经过多年苦练，终于在一次全国武术考试中崭露头角，高中了举人。这举人可不是好当的，有多少人为了他拼了命的去争举呀？大家都听说过范进中举吧？说有一个叫范进的人，学了半辈子四书五经，就是为了考个功名，终于在老年的时候考取了举人，结果呢，乐疯了。不过王重阳并不是这么沉不住气的人，他知道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，就是中了举人，要想做出点成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事情果然跟王重阳想的一样，他等来等去终于被安排了一个职务，这官职可不是您想象中的大将军，而是一个蒸酒税的芝麻小官。要一个一身武功的人每天跑到小酒馆去收保护费，实在是有些大材小用啊。王重阳似乎也明白了，自己想要以武报国的愿望恐怕是泡汤了，干脆就当这么一个小官，每天喝喝小酒，吟个小诗，无忧无虑的混日子，倒也清闲。这年王重阳已经48岁了，咱们都说四十不惑，王重阳在这样的年纪早已经是历经过大风大浪的了，对于自己年轻时候的梦想也不再有什么奢望，只是每天悠哉悠哉的过日子。这天他从衙门出门，正准备去小酒馆喝上两杯再回家，刚一出门突然看见两个十分奇怪的人。王重阳一看到这二位，就觉得这两位身上有一股子仙气，肯定不是等闲之辈。悄悄的，这王重阳就跟在二位身后，打算看个究竟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这两个人，其中的一个身材肥胖，红脸儿，敞着个怀，手里拿着一个芭蕉扇，边走边扇，这个人就是八仙里的汉钟离。而另外一个皮肤微黄，头戴方巾，穿着白色长衫，一副书生打扮的，正是大名鼎鼎的吕洞宾。这俩人搭伴走在街上，用现在的词儿来说就是拉风啊。王重阳在后边悄无声息地跟着，不知不觉的就走到城外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汉钟离忽然开口了，在我身后那个人，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吗？王重阳顿时被吓了一跳，我看二位气宇不凡，一定是世外高人，所以跟在后边。吕洞宾闻听此言，咧嘴乐了，哈哈，你能看出我们两个不是凡人， 证明你很有慧根，是个有缘之人呐。想跟我们学习成仙之道吗？王重阳一听，那简直是梦寐以求啊，一个劲儿的点头。吕洞宾在王重阳耳边说了几句秘诀，要他好好记住，说完了就和汉钟离一块消失了。王重阳把这秘诀反反复复念到了很久，忽然觉得心底生出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他连忙朝着神仙离去的方向恭恭敬敬地拜了三拜。话说王重阳得到吕洞宾指点之后，茅塞顿开，很多烦心事儿一下就烟消云散了。他本来就是一个闲散惯了的人，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，儿子闺女全由老婆管。这次回到家里，他更是躲进自己屋子里，每日打坐修炼，连衙门都懒得去了。日子就这么过去了一年。这天王重阳故地重游，来到当时拜见汉钟离和吕洞宾的郊外，他正在心里默默地背诵着吕洞宾教他的秘诀，忽然听见身后有人说话了：我教你的秘诀都悟透了吗？王重阳转过身来，看见吕洞宾正站在面前。这王重阳当时跪倒在地：弟子已经领悟透了，多谢师父指点。吕洞宾点了点头：那既然悟透了，为什么还不放下尘缘寻求成仙之道呢？王重阳不太明白：您是让我出家修行吗？吕洞宾低声说道：天机不可泄露，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，若要成仙，须到墓中修炼。说完化作一股青烟消失不见了。王重阳愣愣地站在原地，很久才回过神来。须到墓中修炼。王重阳回到家里，反复思考这句话的意思，难道是要我住在坟墓里吗？可是大活人哪有住在坟地里的呀？打这儿之后，这王重阳就整天琢磨这句话，可是百思不得其解。这天他正在村里闲逛呢，忽然看见两个农民正在挖菜窖，一个说：哎，你们家这地窖已经那么大了，你还挖它干什么呀？莫非你想住在里边？嗨，哪有人住在地窖里的，那让人看见了还以为是活死人呢。听到这句话，王重阳一拍脑袋：对呀，住在地窖里边不就行了吗？王重阳马上跑回家里，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了一下，拎着包裹就跨出门去。王重阳拎着行李来到了南石村，他在村子里走来走去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最后在一块平地上站定，拿出铁锹就挖起坑来。村里人都觉得奇怪呀，跑过来问他到底干什么的，他笑而不答，就是自顾自地挖着。就这样，王重阳挖了半个多月，终于挖好了一个很大的地窖，而且还在地窖旁边搭了一个茅草屋子。他白天在地窖里打坐修炼，晚上就在茅草屋里睡觉，并且把自己的地窖称为叫活死人墓。在旁边立了一块牌子，上边写道：王害峰之灵位。这害峰的意思啊，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精神病。王重阳这么说自己，看来真的是抛开了所有的世俗偏见，一心想要得道成仙了。看过金庸武侠小说的都知道，小说中的活死人墓是个规模很大、机关布置非常严密的大型陵墓。而且说王重阳修这个陵墓，其实是为了反抗金人的朝廷，把陵墓作为一个储藏武器的秘密仓库。 看来我们不得不佩服金大侠丰富的想象力了。就这样，王重阳在活死人墓里打坐修炼了3年时间。这3年，他从不和村里人说话，只是独来独往。这天傍晚，大伙儿正在坐着闲聊呢，忽然看见远处火光冲天，原来是王重阳住的茅草房的着火了。哎呦，不好，快去救火。这帮人挑起水桶就往王重阳那跑啊，可是等到了一看，大伙都愣住了。这王重阳不但没危险，而且正站在大伙边上手舞足蹈的边唱边跳呢，高兴啊。大伙一看，嘿，这人疯的可是不轻啊。王重阳自己跳够了，拎起旁边的铁罐子，像没事人一样走了。疯疯癫癫的王重阳离开了活死人墓，他这是要到哪儿去呢？而且他又是怎样收了徒弟建立起全真教的呢？话说这王重阳烧掉了自己的茅草房，拎着唯一的铁罐子开始化缘求实，云游四海。当他来到山东的时候，觉得这里人杰地灵的，是个宣传他思想的好地方，就定居下来了，每天给人讲经说法。王重阳经过多年的云游历练，早已经在江湖上有了名声，尤其是人们听说他在活死人墓里修炼过，还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子，都觉得这个人与众不同，于是来听他说法的人也是越来越多。马玉是当地的一个土财主，那是相当有钱的一个人，他听说了王重阳的大名，就把他请到家里去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每天向他请教修炼的方法。日子久了，马玉发现这王重阳和一般的道士有很大的不同之处。一般的道士都不戒酒不戒荤腥，而且也可以娶妻生子，但是这个王重阳却是只吃素食抛妻舍子，像个苦行僧一样。马玉从心眼里头就开始佩服这个王重阳啊，可是想到要舍弃产业舍弃老婆孩子去当个道士，他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。是啊，您说让这人从资本家一下变成穷光蛋，搁谁也得好好琢磨一下。王重阳这时候已经收了丘处机等人做徒弟。这一天正在马玉家里说法，一个叫谭楚端的人找上门来。这谭楚端有很严重的半身不遂，行动非常不便。王重阳一看到他这样，立刻把他拉到自己身前，用手掌在他身上发送功力。谭楚端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大汗淋漓，像是旁边有一个火盆一样。运功结束之后，谭楚端马上就可以站起身来行动自如了。谭楚端当时就跪下了磕头，拜王重阳为师。这件事儿对马玉两口子震动很大，但是他们还是有些怀疑谭楚端是不是在装生病啊，和王重阳串通好了骗人的。眼看就到了十冬腊月了，那时候可没有什么空调暖气的，马玉一家子都冻得不敢出门，每天围着炉子取暖。这天马玉两口子出去送饭，突然发现这王重阳的屋子里头水都没结冰，连窗户上都没有冰碴，而王重阳自己则是气定神闲地坐在那修炼呢，头顶上还冒着白烟。这下子马玉两口子可是心服口服了，认定王重阳是个得道高人，于是两个人把家财都分给了村里人，一起拜王重阳为师，出家修行了。至此，王重阳收齐了7个弟子，建立起了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全真教。全真教 汲取了佛教的教义，规定道士不许喝酒吃肉，要放弃自己的妻儿家业，清心寡欲的修行。这使得道教比原来更上了一个台阶，成为了中国又一大宗教信仰。功成名就的王重阳已然成了祖师级的人物了，修炼了这么多年，他最后又能否得道成仙呢？在《全真教祖碑》里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，说有一天王重阳和徒弟们一起在昆仑山凿洞，他忽然听到耳边有什么在隆隆作响，抬起头来一看，不好，原来是一块大石头从山上滚落下来，就会砸到他们头上了。这个时候大伙都慌了，连忙抱头的抱头，弯腰的弯腰，是乱成一团。王重阳看到这个情形丝毫没有慌张，他冲着大石头大喝一声，定，这石头就一动不动地悬在了半空当中。这本事啊，我只在西游记见孙悟空使过，没想到王重阳也有这么大能耐，真是令人佩服啊。然而再神通广大的人也要面对人生的尽头。历史上记载，王重阳在建教十年后的一天，羽化在前往开封的路上，他的徒弟把他葬在了终南山。但是在民间，人们对这个重阳真人的羽化有个更神奇的演绎，说这天半夜里，王重阳的弟子们正在睡觉，忽然听见师父用很高深的内力叫他们名字。大伙儿爬起来来到了王重阳的床边，看见王重阳正端坐在床上打坐，气定神闲。师父，您这么晚了，叫我们来有何吩咐啊？王重阳微微睁开双目，为师的要去了，你们好自为之。徒弟们闻听此言，都跪在地上痛哭起来。王重阳说了一句，我去也，就化作青烟，作画成仙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小夏天吃着